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岳先生，不知我可否上前仔细观赏一下这尊佛塔？ 嗯， 多谢。 影佐很有分寸的，距离三步之遥，拿出放大镜探头仔细端详。 哦，我还从未见过做工如此精致的佛塔，今日真是大开眼界啊。 诸位，我虽未能亲眼见上老爷子一面，但老爷子对我娘的爱护我感同身受。不过如今岳家还过得去，这些东西过于珍贵，我一路长途跋涉运回去也不方便，不如留下来给各位表舅，我拿走几颗宝石当作念想便罢了。 好，不可，定堂不可。 阻止的是老袁和二老爷。老袁看了二老爷一眼，再转回岳定堂身上。 岳少爷，您不愿贪图财物，这份心性很可贵，但这是老太爷留下的遗嘱，凡人须得遵守。等你将东西带回去再如何处置，那是你们岳家的事情，但现在老太爷既然将东西给出去，就断没有再收回来的道理，还请岳少爷慎言。 这么说，这口箱子我是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了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若有人心生觊觎，想夺走宝物暗算于我，那如何是好？ 外头人多眼杂，东西的确不大安全，您离开奉天之前可以先在官家暂住，我会调派些人保护您，务必保证东西万无一失，您也安然无恙。 是啊，定堂，既然爹这么说了，你就听话吧。这东西是你的，我们谁也不会动，你就安心在家里先住下。之前你们住的那屋没烧炕，今日宫中有钱了，我这就让人去置办，给你们挪个屋，那里头什么都有啊。 二老爷竟如此通情达理，简直刷新岳定堂之前对他小气的认知。但有人明理，就有人为财昏聩。 不成，宫中的钱是大家的，我什么时候同意拿去置办客房了？他分了那么多，让他自个儿想法子安置呗。他娘都不是官家人了，为何还用官家的钱？ 大哥，定堂虽姓岳，却是我们血脉相连的外甥，你这样说置老爷子于何地啊？置一场亲戚关系于何地？他又不是上门乞讨的，是来给老爷子奔丧的，难不成你还想把他赶出门吗？ 我是老大，我分的东西和你们一样多，爹连祖宅都不留给我，我还没说话，宫中的钱没我手肯，反正一角都不准动。 二表舅，无妨，我自己出钱，劳烦您帮忙置办，明日我上山给老爷子磕个头，然后就走，不会叨扰各位舅舅的。 嘿，你这，哎呀， 他挨了半天也没说出个章程。岳定堂看了灵书一眼，后者会意，从兜里摸出几块大洋，笑嘻嘻塞给二老爷。 嘿嘿，二表舅，那可就劳烦您了啊！旁的不说，棉被先来两床，炕也得烧起来，昨晚可差点没冻死我们俩。得亏您请的那顿驴肉锅子扛饿，不然我肯定没能撑过昨夜。 他不提驴肉锅子还好，一提起来，二老爷的脸色就青一阵白一阵。林叔可不管二老爷和其他人怎么想，他直接在众人灼灼目光中合上箱子，再抱起来。 老岳，走喽。 临到门口，林叔趔趄一下，整个人往前摔去，眼看就要摔个狗啃泥，他怀里的箱子要是摔出来，肯定也会四分五裂，连带里面金贵的佛塔同样顷刻损坏。所有人援手不及，只能眼睁睁瞅着这一幕的发生。二老爷的心都提到了嗓子口，爱宝如命的他一想到巧夺天工的佛塔摔成四五半，就心疼得不行。 哎呀，这 预料之中的场景没有发生，林叔就地旋身，猛虎落地，下盘稳如泰山，表情半点不慌，手里箱子仅仅是晃了一下，里头发出宝石相撞的动静。官家众人面面相觑。 刚才是谁绊了我一脚？ 灵书环视周遭，自然没有人承认。月定堂看了吴老爷观师之一眼，后者避开月定堂的视线，转而望向别处。除开这个小插曲，林叔他们一路回到房间都很顺利，再没人拦着。何主事那头也很快送来消息，新的客房已经打扫好了，寝具正在置办，炕也烧起来了，最迟今天傍晚就可以入住。他还让人送来吃食，说是两位少爷今天早起什么东西都没进，吃点东西垫垫肚子，午饭想去花厅吃也行，想单独送到房里来也行。两碗热腾腾的酸汤面片，一盘猪皮冻，一盘酸辣土豆丝，比照官家这两天的招待，这顿可算得上是中上水准的丰盛。何主事还特地说了，这是二老爷请两位少爷吃的，不走宫中。言下之意，大老爷那关过不去，二老爷只好自掏腰包。何主事来去匆匆，很快就没了影子。月定堂饥肠辘辘，正要起筷，手却被灵书拦住。 哎，小心有毒，我先试试。 月定堂无语地看着灵书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一根银针，在那左刺刺右戳戳。 你这银针消毒过没有啊？哪儿来的？ 昨晚二老爷不是请吃锅子吗？我中间上了一趟茅房，顺便溜出去买的，出来前用火仔细烤过了。 银针最多只能试出砒霜，这世上毒药多的是银针试不出的，比如情话讲，一滴即可毙命，你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。 那怎么办？真有这种毒药？ 嗯，200多年前德意志人就发现了，无色，味道也是苦杏仁味，很容易被其他东西的味道盖过去。 既然一滴毙命，那你又怎么知道是苦杏仁味的？ 你还真是问住我了。 哎，你别动，我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要毒先毒死我。 说罢端起碗呼噜噜先吃了两口。月定堂想去拿另一碗，还被他拦住。 别急，有些毒药发作时间慢，得等一会儿。哎，这碗我也帮你试一下啊。 林叔抢过另一碗也吃了好几口，又露出如梦初醒的表情，假惺惺道： 哎，真不好意思，两碗都有我的口水了，要不你还是吃点别的吧。哎，那盘酸辣土豆丝我看就挺适合你的。 没事，我不介意，要死一起死。 月定堂把自己那碗抢回来，又把猪皮冻和酸辣土豆丝拨了大半到自己碗里，开始埋头吃起来。林叔刚到月家吃饭的时候，月定堂是个连汤碗和饭碗都会分得清清楚楚，绝不会混淆的贵公子，更不要说跟别人共用一个碗吃饭。 老月老月，你学坏了，我姐还成天教训我说我哪里不如你，真该让她来看看你现在的饿死鬼样子。 那都是跟你学的，就算林瑶姐知道了也肯定是骂你把我教坏了。 林叔还想挤兑她两句，二老爷来访了，而且他不是一个人来的，他还带着自家媳妇儿，也就是月定堂的二表舅妈。这位二表舅妈生得年轻貌美，风姿绰约，和二老爷明显不是一个年龄段的，据说是二老爷的续弦，备受宠爱。二老爷插着双手笑得慈祥和蔼。 我是不是打搅你们吃饭了？ 是有点。 二老爷忘了林叔这人压根就听不懂什么叫客气寒暄，还是不用浪费功夫了，二老爷直接跳过这个环节进入主题。 定堂啊，我有个事儿想与你商量一下。 月定堂放下碗擦擦嘴。 二表舅请说。 二老爷不吱声，使劲斜睨灵书，给月定堂使眼色。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够明显了，但这两个人还是跟没长眼睛一样，一个脚下生根，一个嘴巴紧闭。脚下生根的那个还凑过来关切有加地问： 二表舅，您那眼睛是不是抽筋了？这上了年纪可得注意保养啊。 哎，你才眼睛抽筋呢，我是想让你避开，我跟定堂说点家务事，你怎么就看不懂眼色？ 那您明白说不就完事儿了？ 老在那儿抛媚眼，这谁也看不懂啊！ 我抛你！哎，好了，你出去吧，我们谈点事儿。 二表舅，不必让他出去，有事您吩咐便是。 二老爷见灵叔一动不动，心说这人脸皮怎么厚成这样？小妻子还一个劲儿地用手肘捅他，示意他赶紧说正事。二老爷无可奈何，只好开门见山。 是这样，我想出高价买你手上这座佛塔。 岳定堂猜到二老爷很可能是为了佛塔而来，却没料到对方一开口就是要买佛塔。 二表舅何出此言？ 哎呀，定堂啊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就别装糊涂了。实不相瞒，我是真没想到老爷子手里边还有这件藏品，而且特地指明留给你。话说回来，如果他早点亮出来，很可能就被老大或者老四给私吞了。现在呢，虽然碍于老爷子的遗言，他们暂时没敢轻举妄动，但你能保证你踏出官家大门也是安全的吗？ 见岳定堂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，二老爷再接再厉， 你将佛塔这一路带回去，要先从奉天坐火车去天津或者北京吧，到了那边又要转车七弯八绕才能回上海，这中间会经过多少路，遇见多少人，有多少心怀叵测图谋不轨的，还有多少杀人不眨眼的，你能保证你把箱子平安带回去吗？有些人可不仅仅是劫财，还会要命的，他们跟地方勾结，官匪一家，沆瀣一气，岳家在上海是了不得，可上海之外呢，全中国总不至于个个都认识姓岳的吧？还有啊，定堂，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你一路平安，没人敢打你的主意，那在奉天城内呢，在东三省呢？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